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36集，败北。哈三原本已经胜券在握，岂料萧迟也扛着众人的拉扯，居然抬起双腿踹翻了握刀的骑兵，拴着他的铁链顿时晃动起来。他鬓边淌的根本分不清是汗还是泥水，只看青筋突跳，萧迟也骤然一个鲤鱼打挺翻起了身。可是独木难支，骑兵们在萧迟也打挺时就拽直了铁链，让他起来不到须臾就再次被拖翻在地。他今夜插翅难逃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地面豁然震动起来，灌木丛枝叶间的水珠随之蹦跳，茫茫夜色里响起了号角。哈森眺望向南侧，果然看见一人单枪匹马的蛮冲过来，背后是同样碾压一切的黑色浪潮，泥洼随着他们的靠近震动得更加厉害，那闷雷般的马蹄声里透露着钢铁的重量。哈森立刻吹哨，骑兵们整齐地翻身上马，向北迅速撤离。哈森在调转马头时遗憾地看了眼萧迟也，他抬起双指点了点额角，俯身对萧迟也礼貌地道别，然后留下一地狼藉绝尘而去。黑色的铁马冲到了萧迟也的身边，绕着他转了一圈。萧方旭摘掉了头盔，密视着萧迟也，对背后的人沉声吩咐道， 与你们二公子结绑，怪难看的。 萧迟也神色冷峻，那是出城败北的羞耻。沙三营有五个营的主将，他们都归属于萧方旭，按照品阶萧迟也位于最末端，但是他这次败得很狼狈，蹲在帐子外用凉水冲着半身，进出的主将都会看他一眼。萧迟也似乎感觉不到，他的颈部、胸口、脊背上都有刀伤，被冷水冲得发白。帐内散了会，左千秋掀起帘子，看着萧迟也蹲在边上的背影，责怪都变作了心疼的好笑，唤道， 进来吧，喝碗热奶子，这么冷的天别冰倒了。 萧迟也闷声应了，起身把水桶搁回去，就这样进了帐。帐内生了火，萧迟也烂得不成样子的铠甲已经作废了，萧方旭正在端详那壁服上凹陷的金铁。左千秋吩咐军医给萧迟也上药包扎，萧迟也坐在小马扎上光着背不动。过了半晌，陈阳、古今、谭台虎、乌子鱼都进来了， 给你的主将呈报一下伤亡情况。 萧方旭把壁符扔回桌上，坐在了上位，对陈阳说道。陈阳低声说， 晋军死亡300人。 大声点儿。 萧方旭看着陈阳， 垂头丧气干什么？ 陈阳抬高了声音， 晋军死亡300人，36人重伤，8人轻伤。 晋军是萧迟也的根，死伤都要他自己承担，这支军队没有再扩充的可能，他具有独特性，一旦全军覆没，即便是萧迟也也无法再离北重建。这就意味着晋军只要打了败仗，就会面临成倍的损失。300人对于启东守备军或是离北铁骑而言非常少了，但是对于晋军就算是伤亡惨重。帐内陷入沉默，谭太虎偷瞄了几眼陈阳和古今，最后壮着胆子说， 哈森出其不意，主子也是。 再给你的主将呈报一下柳阳三大营的伤亡情况。 萧方旭肃声说道。陈阳顿了一瞬， 柳阳南路军死亡892人，重伤45人，轻伤237人。 昭辉原本打的是北路线，这支南路军是为了救你们晋军而临时设立的，总共2000人。挖坍塌的马道时 遭遇了哈森留在北线的骑兵突袭，算是折了一半。你如果老是留在原地，不出两个时辰就能和他们见面，但是你贸然掉头进了图达隆旗，这个损失你要怎么跟赵辉交代？ 萧迟也没有说谎。萧方旭继续说， 你该记住，你是押运辎重的主将，不是作战的主将。用数百人去强袭哈森的部队，你的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，萧迟也？ 左千秋原本不该讲话，但是萧迟也才退下战场，他作为师父难免心疼，于是说， 这一次哈森筹谋已久，又遇暴雨，当时情况紧急，阿野 根本没有把离北铁骑当作己任，你的眼里只有禁军。 萧方旭撑着膝头骤然严厉起来， 边伯营那场仗冲昏了你的头脑，你把谁都当做了胡和鲁，今日败给哈森就是教训，你到底有什么底气跟他硬碰？你给我把头抬起来。 乌子鱼没忍住，扑通一下跪到了地上，他一跪，谭台虎也搞不清情况，跟着跪了下去，扑通扑通的，陈阳和古今也跪了下去。萧方旭倏地看向他们，伍子瑜极虚弱地说， 王爷，不是，我脚软了。 萧迟也挨了顿骂，明日还要在军帐内当众受罚，他被降了品阶，现在连主将都算不上，天纵奇才怎么了？吃了败仗一样要当孙子。在交战地，不要吹嘘过去打了什么仗，赢过什么人，那都不算数。萧迟也在沙三营杀掉了胡和鲁，确实在军中引起了热议，但是萧方旭没有赏他，反而让他担任了辎重将军。这个举动别人不懂，老派将领最明白，这就是萧方旭要重用萧迟也的意思。萧方旭不赏，是要堵住原本非议的嘴，证明他对儿子远比对其他人更加苛刻。郭威礼在图达隆旗跟胡和鲁打来打去，没赢多少，萧方旭就给他升职，把他调到了沙三营继续做主将。这么鲜明的对比，聪明的人都知道闭嘴。这意味着萧迟也往后升迁靠的都是实打实的战绩，也给萧迟也败北留下了余地。交战地不是输不起，萧继明能输，郭威礼能输，朝晖也能输，那是因为他们都是离北熟悉的将领，他们败是情有可原，他们败是可以原谅的，而这些都是萧迟也没有的东西。一旦萧迟也真正站到了最前方，他就只能赢，他必须向处于萎靡状态的离北铁骑证明他是离北最好的选择。萧迟也出了军帐，穿上了衣，他腰背上缠着纱布，右臂伤得最重，紧急无法拉开霸王弓，就连使用狼力刀也要慎重。萧迟也喝了几口热气，吹哨叫来了浪淘雪巾，浪淘雪巾才洗干净，还没有装马鞍，萧迟也翻身上去拍了浪淘雪巾的脖梗，俯身对他低声说了句什么，浪淘雪巾便颠着马蹄听话的奔入了夜色。 哎，还是老样子，心里不痛快就喜欢跑马。 左千秋站在帐子门口感慨道，萧方旭提下沸腾的操茶， 憋着气呢，可见去都的六年没有白待，今夜这情形换到以前，早在我骂他第二遍的时候就敢率连跑了。磨还是去都那群老狐狸会磨， 这仗还真不能全怪他。 左千秋回首， 哈森在图达隆旗设下这样的圈套，换作是你我也未必能够全身而退。 打仗没有换作的可能，是他的仗，输赢就该他承受。 萧方旭顿了片刻， 这仗必输无疑，他敢掉头去图达隆旗的沼泽地迂回作战，我心里是高兴的， 对不对？ 左千秋笑着点了点萧方旭， 你就是口是心非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